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是话养生说健康。我们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张正主任，张主任你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另外一位是贺云主任，贺主任你好。 周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那咱们经常会说，就是病变在血管，而发病在全身。那么也就是说，如果你血管有问题了，你在身体的各个器官都有可能出现一些疾病了。那么血管会出什么问题呢？今天咱们可以聚焦在比如说血管里面有斑块。 是 啊， 你看咱们这个老年人啊，我觉得第一你要防的什么恶性疾病，就是说因为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大，你的抵抗力，就是我们说的免疫力低了，那你身上突变的细胞就多了，一个容易得这种恶性疾病，比如说我们说恶性肿瘤。我们只要没有这个问题，那大家可能又问我养生，我健康管理的目标是什么？你护理好你的血管。因为我们时间短，我没办法告诉大家，你今天的疲劳、无力、头晕、脑鸣、耳鸣，你的指标代谢异常，你就解决一个问题，什么问题？血管的通畅问题。那血管的通畅问题是什么？就是我们说的动脉粥样硬化问题。那提到这个动脉硬化，你看我们节目里面说反复说，总是在给大家说这个问题。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每一次我去这个咨询中心，这个咱们的听众咨询我的时候，其实都是咱们节目中讲过这个问题，他老是这个搞不清楚。那这个大血管也罢，中血管也罢，小血管也罢，它不同的血管层次，不同的这个堵塞，它引起来这个疾病，它是不一样的。 那其实说到这个斑块，它是怎么形成的呢？ 你看啊，其实简单的说就是第一原因吧，吃盐、血压、血脂、血糖、紧张、吸烟等等等等，这些原因导致这个动脉壁这个增厚，失去了这个弹性，我们说管腔变窄了啊。你要是说这个过程呢，它是这个里边第一有这个血脂沉积，就是我们说这个油或者胆固醇，长油了。你看我们说的那个血管剥脱术什么，就是剥那一层油呢。另外一个就是坏死这个物质，坏死物质你看有坏死这个细胞。再有一个我们血管内膜下层是什么平滑肌，因为你说这个烟吸烟也罢，缺氧也罢，脂质也罢，糖也罢，刺激它增生的结果，细胞一兴奋，平滑肌增生了。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反复告诉大家的纤维组织增生，因为就是说当我们血管这个内皮就是管子里面那一层坏掉以后，总得去有人去修吧，它身体它是一个完整的这个体系，当那里坏掉，它就要给其他细胞提出这个信号，叫你要去修复。什么细胞？就是那个成纤维细胞，成纤维细胞它就会分泌大量的胶原蛋白、胶原纤维，在那里沉积，这么就这个我们长成了这个斑块。当然，我们要控制它的时候，一个你从原因上控制，原因上我们说 可控制危险因素、不可控制危险因素，现在还有了一个新的词儿，新型危险因素。你看可控制的危险因素，我们说血脂、吸烟、血压、糖尿病、肥胖、运动、紧张，然后还有这个你多吃一点这个蔬菜。不可控制的因素，年龄大了、性别、家族、遗传，这是我们不可控，不可控我们别管它。以前节目也何主任也讲过，它只占到15%的作用。 嗯， 还有一个新型的危险因素，你看我们今天说的这个 C 反应蛋白增高，还有脂蛋白 A， 再就是同型半胱氨酸，还有这个纤维蛋白原等等啊，这都是新的危险因素。那这样的话，它就这些因素作用的情况下啊，包括我它会刺激我们血管那个内边内层内，我们血管内皮细胞功能的不全，脂蛋白的侵入、修饰和白细胞的聚集、血管平滑肌的增生、泡膜细胞的形成，总之就是这一堆的这个危险坏分子堆到那儿，哎，斑块形成了。它这个过程有这个脂质，这个脂质条纹形成期，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纤维斑块形成了我们说纤维化的这个脂质这个斑块，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轴样斑块以及继发病变。继发病变就是都在哪里，就给坏在哪里，堵到脑子坏在脑子，堵到心脏坏在心脏，堵到肾、下肢，还有这个眼睛，这么一个过程。在这里我要强调的是，斑块的形成最小，今天研究啊，从5岁就有刚才说的第一期脂质条纹就形成了。 嗯， 但是它有一个潜伏期，这个潜伏可以到多少？你没有堵到60%以上，你没有危险因素诱发的情况下，你几乎没症状。所以我们说预防，不要说等我有症状了你再去解决。还有一点，这个我们要抗，我可以说如果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你一直到老，一直到生命的终结，只要你能保持血管这个好，那你就一直维护下去。本身在衰老，本身在坏掉，这个有一个东西给你在清理，给你在不停的这个疏通，哎，那你何乐而不为呢？难道非要去挡了这个住到院里边？我在我们小区就看了一个人，就是我们说那个走路一瘸一瘸的， 嗯， 明显一看，哎，一侧肢体这个有问题，明显一看就是一个脑缺血的后遗症。我就在思考个问题，为什么现在你这个梗了以后，你现在运动积极了，你这个保健积极了，你预防积极了，为什么在你今天好的这时候你不去行动呢？ 嗯， 其实对我们今天收音机前这些听众来说，你这会儿好着呢，你要珍惜你这个状态。珍惜状态怎么办？你得干预，你得去维护它。那我们说你10000个叫你抗纤维化，10000个叫你用这个绿色的、黄金的、去除病因的这个茶色素去对抗它，再加好的这生活方式，我们又是春季养生、夏季养生、秋季养生、冬季养生，你按照去做，遵循这个健康之道了，那怎么会得病？ 嗯， 没有机会得病。 对，其实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个疾病遏制在摇篮中啊，就是不让它呢发生这个疾病啊。因此呢，我们就要在上游注意它的养生和保健。那么刚才你也提到了，就是血管当中由于有斑块，所以造成它血管呢就不通畅了啊。那么它这个斑块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呢？刚才你也是陈述了很多的这个 所以来讲啊，血管那个内皮，你就血管里面那一层膜烂了，烂了，这会儿去修去了，拿什么修去了？拿一个物质叫纤维组织去修去了，结果这会儿纤维组织往那一放，又有一层油往上一贴，这么给堵了， 对， 这个给斑块了，这个我们在 B 超上一看，哟，内膜增厚，内膜那个斑块如果破裂了，那要么形成栓子流走，那堵在哪儿，坏到哪里。还有一点，这个血小板凝聚梗死了，一会儿心肌梗死、心绞痛来了，就这么简单。 所以知道了它的原因，我们就好办啊。怎么去改善它就好。那提到抗纤维化啊，那它又是通过一个什么样的原理使这个斑块能化解吗？ 其实这个问题哈，刚才江主任谈到了，就是说，我们血管 发生斑块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其实整个在血管发生斑块，无论是毒也好，或者是血管破裂也好，就是在这个形成的过程当中，其实它整个我们说的这个纤维化，它就是贯穿始终的。刚才张主任讲的时候也有点激动啊，就说听众朋友，为什么到了脑梗的这个阶段了，就是身体已经出现了这种肢体活动的不灵活了，为什么在这之前他不去进行干预呢？其实张主任确实是掏了心的为我们听众朋友好哈。我们听众朋友可能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发生脑梗的，只不过就是我们没有自己知道这个严重性后果的一个能力， 对，没有保护意识。 对，比如说在我们血压已经高了的情况下，在我们已经有糖耐量异常，就是血糖升高的这种前提之下，在我们已经有脂代谢、脂肪肝等等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这个时候已经抠动了您血管纤维化的那个扳机了，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不知道，不知道往后我们就会发生成脑梗，就会变成植物人，就会变成张正主任看到的小区里面半身不遂的老年人。 因为他还没有堵塞到 60% 以上， 对， 没有使你有症状的， 哎， 所以你就不在乎他。 对，因为我们其实我们收音机前绝大部分的听众朋友是在我们有了症状以后才进行干预的，但是血管纤维化，也就是血管动脉硬化有斑块，这个过程在初期是没有任何症状的。 有了这个症状才去干预啊，这是人性。 嗯， 在生活中，你说我们整天是去练消防员的这个救火能力呢，还是我们下大功夫去宣传这个预防火灾这个知识？ 嗯， 而且张 火来了，火来了，一瞬间人命就没有了。 我来插一下张主任这个话啊，就是有一个火灾当中啊，有三个人帮这个失火的这个人去救火了啊，然后火灭了以后，这个主人就请了那三个救火的人来吃饭。在这之前有两个人提醒过他说您别让火灾发生，他把那两个人给忘了。 嗯， 所以说就是说我们听众朋友是很感激医生，哎呀您救了我的命，但是在这之前张主任会提醒多次了，您应该防止这个火灾的发生，但是没有人能想起我们。 嗯，所以我觉得刚才举的例子特别好啊，往往就是咱们比如说有这个消防队啊，就是为了预防万一着火了以后咱们得去救啊，这就像我们的医院一样啊，已经有这个医院。但是如果在之前我们一些防火的知识大家都特别尽心尽力的去做，也就是说我们的养生保健都到位的话，我们最后就不用动用那个所谓的医院或者那个消防队来灭火。因为灭火的时候它有的时候可能是把火灭了啊，就没有造成人身啊什么这个安全或者说这种财产安全的损失，有的时候 80% 是有危险的。 而 这个是我们一个这个错觉。你看到了医院你说谁最牛，ICU 病房那个急救医生牛，你这个心脏堵了谁最牛，装支架那个人最牛，就说能把你命从死亡 救过来 夺回来的。 是的， 你说在医院里你要去当一个这个保健医生，让人瞧不起，觉得哟你又没技能，你看人家能救命，那些人这才是这个高手。可是大家要知道你有多少次机会可以不往那个手术台上去躺， 是 不用去那个吸氧，不用去死去活来去被抢救，你不知道。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去做扁鹊他哥，不要去做扁鹊。可能我提扁鹊大家都知道是谁，我提扁鹊他哥没人知道。扁鹊他哥干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 扁鹊他哥就是做这个未病先防，让人不得病的。 哦， 扁鹊是干嘛的？就是你有了这个病，我才去给你去治去。这个大家是不知道的。所以你说让你不得病，我们做了很多工作，没人说我们好，只有说哎呀，我这个支架啪一下，这个一装顺溜了，手术非常成功，然后这个搭桥也非常不错，好像他们是英雄。

大家的种种疑问，可以翻阅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器官纤维化基础及中药防治》，做进一步学习了解。 刚才呢，张主任也提到哈，确实我们要治胃病啊，未雨绸缪，要好好的进行养生保健，以便的就是一些恶性的疾病呢离我们而去，让我们扼杀在摇篮中把这些病啊。但是呢，我们作为老百姓来讲，说句真心话，我们又不是学医的，有时候可能会有两种想法，一个就是说我现在还没成病呢，比如说我血管没堵到 60%， 我没有任何不适的症状，我也意识不到这个时候我要去养生保健，这个时候就忽略了，这是一点。另外有些人呢可能觉得养生保健有些是骗人的，我买这买那，我吃了以后真管用吗？能比医院还管用吗？因此有的时候呢就使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就放弃了这块儿。 我们要做出正确的行为，那我们就要有这个正确这个认识。你看人这一辈子啊，他你每天干什么，你活成什么样，好像是你每天发生这个事儿决定的。事实上我是世界的主宰，就是我们自己，那是靠什么？靠脑子这个认知。你这个认知呢你怎么形成？在于你的这个学习。所以你看世界卫生组织不管是在糖尿病里边还是在慢阻肺里边，曾经就做过主题，很多慢性疾病是死于无知。你看有些人是人家给送点面鸡蛋哦，去忘记了我要去养生健康去了，我去投那个便宜去了，诶，我上当受骗了。还有一些人，人家这个把那个说成这个神药，诶，他就听信了，那是因为什么？你没有这方面的知识辩解，那你不学习，你怎么可能去不上当受骗呢？ 是， 所以我们提高我们这个认知。那我们这一次又一次节目里边在讲这个话题，我觉得大家你按循证医学这个逻辑啊，就去，大家可以今天这个网络这么发达，你去搜一些理论依据，是不是这么样？然后你再去求证。还有一点，什么事啊都不要把它神化。这么多年过去的媒体还有这不管是对人对产品都神化过，今天我想问一下那些神去哪里了？没有一个神，怎么办？遵循这里边事物内在的这个之道，我就是我们说这个规律，然后你再去求证证据，最后证明了，然后再要结合自身具体的一对一这个情况寻找这个方法，我们就不会走弯路，也不会花冤枉钱，也不会耽误我们这个病情。 是的，其实指标这个是一个非常科学的哈。为什么提倡大家呢？每年尤其是老年朋友要检查一到两次身体啊，这都是有理由的。你没有发病没有症状，并不意味着你所有的指标都是正常。如果一旦你指标真的到了那个发病的边缘或到了那个时候，那您就有症状了。所以在之前我们一定要特别注意。那目前呢，我们正在举行细胞断层的扫描仪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啊。通过这个扫描仪呢，能够来评估您的健康状况，让您自己把握自己的健康。当然我们这个确实人员有限啊。如果您需要这个方式的话呢，早晨八点半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啊，我们为您进行健康评估。好，我们的电话是 8886-4417， 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古时有记载，神农尝百草，日遇72毒，得茶而解之。这反映出我们的祖先在洪荒时代就注重茶的某些治病药用特性。唐代《本草拾遗》记载，祝药为各病之药，茶为万病之药。几千年来，茶在中华民族生存繁衍过程中的防病、治病及药理作用，已经成为医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94年，95医药科技攻关计划正式立项。该计划是我国实现新药由仿制向创制转轨的基础工程。茶叶里的药用成分茶色素也在该项研究计划之中。1997年，茶色素学术交流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